第57集。回到了毕氏的酒店，于五月果然已经跟凤石在浴缸里缠缠绵绵你侬我侬了好一会儿了。我跟巫仙禅进屋之前已经听了好一会儿土味情话，包括但不限于你喜欢草莓汁、苹果汁还是我这个鱼仔汁，他属龙你属虎我属于你，那是猪肉这是牛肉，你是我的心头肉。到最后我真的听不下去了，我们嘎一下推开门，声音戛然而止，五月跟凤石赤身裸体的抱在一起，惊恐地看着我们。你们继续啊。我们贴心地关上了浴室的门，完成了打断土味情话的任务，无心打断鸳鸯重逢，请他们随意，等结束之后再把凤夫人给我的任务完成就好。巫贤蝉的尾巴卷着我的腰，把我带上了套间里主卧的床，舒舒服服地把猫猫头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给他撸下巴。老公，你好了吗？是不是变不回人形了，就像上次一样？我关心着他的伤势，撸得有些心不在焉，他甩甩尾巴又来舔我的脸。 倒也不是，就是这个形状好得比较快。哎，老婆无需担心， 被雷劈了一定很疼吧？没有伤到什么要紧部位吧？我担忧地问道。他翻着肚皮四脚朝天地躺着，把我扒拉到他的肚皮上，拍着我的后背。 当然没有，就是有点麻，没这么大事儿。天道老儿对我倒还算是手下留情。 我们在屋里腻腻歪歪，那一对儿在浴缸里腻腻歪歪，一时之间这间屋子里飘满了粉红色的泡泡，简直让人窒息。第二天一早，五月带着凤石来跟我们辞行，巫贤蝉特别利索地扒拉出来一个二北马，懒洋洋地递给他们。 这是收款码，别忘了加的200块钱。 五月没有手机，凤石掏出手机来结了账。我拿出那把长命锁递给他们。这个是凤夫人让我给你们的，夫人说等以后你们有了孩子给孩子带上保平安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也转告你弟弟，凤夫人不责怪他们，等有了孩子记得带回去让夫人稀罕稀罕。五月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 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，到时候生意我给凤夫人。 我想起来凤夫人说要去提亲。对了，凤夫人说她要上门提亲，让你们不要再东躲西藏的害怕，没有关系的。 提亲？ 五月皱起了眉头，似乎并不开心，反而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 那倒不是，只是我的家人不好相处。我的父皇近日……其实那天我从海怪墓地爬出来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但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咱们就走了。 什么问题啊？我急忙问道。 我发现那些海怪竟然都活着，而且他们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怪。怎么说呢，他们看着更像是合成的。 合成的？我重复着这三个字，忽然也有些不寒而栗。巫贤蝉突然说道。 具体说说。 土生土长的海怪总要有个鳃吧，就连我们进了水里也得长个鳃呢，是不是？ 它进了水里不光有鳃还有蹼，更有锋利的牙齿跟指甲。我们连连点头，它的表情更疑惑了。 可是我见到的海怪都没有鳃，它们长着狗的头、猫的身子、马的尾巴，或者别的什么陆地生物的头、陆地生物的身子、陆地生物的尾巴，是拼凑在一起的活物，他们根本不具备在海里生存的条件，却成了那样令人畏惧的海怪。据我所知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赋予陆地生物在水中呼吸的权利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 说到这里，巫贤蝉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意思。 也就是说，你想说是鲛人王创造了这些怪物？ 于五月点了点头。我理智分析道， 可是他有什么动机呢？他已经是鲛人的王了，妻子是远方美丽的海妖，他拥有权力、财富，还有忠心耿耿的臣民。除了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他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？乌贤臣上下打量着于五月。 再说你也不配他做这么多怪物来对付吧。 而且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父亲吗？会造出来这样的怪物来对付自己的孩子？仅仅因为他是弯呢？在这一瞬间，我仿佛被鲁豫附身，拿枪拿掉的说道。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五月被我们的一唱一和气笑了。哎，算了，不用担心，等到提亲的时候你们回去问一问不就好了，到时候有凤夫人护着你们，你们也不用担心挨揍。 你有多久没见你的父母了？ 乌贤臣忽然开口问道。于五月想了想，最终没有想起来一个确切的时间。 也好久了吧，不过我们寿命这么长，经常不见面也很正常，总之很久了。 我怀疑你父母出事了，但我现在虚弱，查不了老黄历，也不知道事情真相如何，我只能给你推测一下。 乌贤臣伸出爪爪认真地说道。 第一种可能是你的母亲出了什么问题，你的父亲制作这些海怪是为了复活他，这些海怪是用来做实验的。第二种就是你的父母被抓了，甚至在你们被追捕之前就被抓了，之所以不让你跟凤凰一族联姻，就是怕有了靠山不好控制。而他们控制你的父亲制作这些海怪用来做什么我们暂时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听了这话，五月陷入了沉思，开始回忆当时自己跟凤石为什么会被反对。父皇跟母后真的说了希望他传宗接代之类的话吗？只可惜啊，他是鱼脑子，他什么也记不住，只能懊恼地垂着自己的头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凤石。凤石不参与我们的讨论，却伸手握住了五月的手。 无妨，不管是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。 这给五月吃了一剂定心剂，他点了点头。 明日我们再去一趟海底，凤石给凤夫人传个信，让她先不要去提亲，等我们弄明白了再去不迟。 凤石点了点头，自掌心燃起凤凰真火，化成一只小凤凰模样的火苗，歪着头看着凤石。 去告诉母亲，海底有异，待在北山，不要动。 他说一句啊，小凤凰就学一句，而后消失在空中不见了。过了几分钟，那小凤凰又飞回来，他欢快地扑腾着翅膀说道， 我已经出发了，我马上就到了，我已经进去了，勿念。 说完之后就扑的一下消散了。五月当机立断， 走，现在就走。